精品四合院体验区等五大功能区。想体味前门悠悠的历史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踏上当当车，喝碗大碗茶，再来听一曲前门情思大碗茶。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，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，一捧衰草几声蛐蛐叫，伴随他 离开前门，下一站就是北京的桥。北京不是水乡，不像苏州、扬州有那么多的桥，但北京的桥承载着极厚重的历史的影子。比如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，曾经作为封建时代天下第一桥的金水桥，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。不管哪一天，你到天安门前，总能观察到数不清的游客轮流站在金水桥头摄影留念。 而每天清晨和黄昏，国旗护卫队的仪仗兵会迈着正步浩浩荡荡跨过金水桥。除了这座饱含历史的桥，还有很多北京的桥被写进了歌里，不信你听。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，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，金鳌玉栋望北海，十七孔桥列玉带，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，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，卢沟桥的狮子啊最奇呀怪，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，接天桥傲龙出海，一下通道穿长街，三元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，安贞桥明珠绕呀花台，立交桥是修得特别呀快，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， 跨空中的桥，请跟随我来到地下，参观四通八达的地铁线路。北京地铁始建于1965年7月，1969年10月1号，第一条地铁线路建成通车。在2008奥运期间，北京地铁日客流量创下了新高，人数达到了492万多人次。来听李宇春的《漂浮地铁》。 当半个地球外还有。当世界下着雨，我在这里，在人海中旅行，哪管天气。但我们那一天变成记忆，还浪费一颗心多少力气，天叫我要去看想着你 Where

像无锡，在黄土地刷新成绩。北京欢迎你，像音乐感动你，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。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，让心情回归从前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 送光阴一个记号。 生命与告别，光阴的故事， 余音淡淡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在我心灵的深处，开着一朵玫瑰，我用生命的泉水